品味态度就在这里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.com，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有，只问是非不问立场。 特首跑马仔就国马匹已经预备入闸啊，咁所以咧见到过去呢个礼拜咧，其实最高调出嚟参选嘅咧就系叶刘淑仪。咁咧，先个礼拜我都讲过噶啦。咁其实就有报道就话曾玉成咧就准备会为叶刘淑仪站台打气嘅。问题就系大家琴日睇到叶刘淑仪嗰个宣布竞选嘅记招咧，你都发觉原来嗰个造势大会系冇曾玉成份嘅。咁即系基本上咧，可以确定一样嘢就系曾玉成你都要睇定啲佢会唔会准备入闸先。即系我就比较 open 嘅呢一样嘢，其实。事到如今你都好难话边个一定唔会入闸，又或者边个一定会做。即係其实上年唔係上年，今年九月就其实讲讲下都好似呢样嘢已经过咗好耐。咁其实立法会选举嗰时我已经讲咗，即千祈唔好太早判断成个选举嘅形势，甚至乎边一啲板块有几多票呢，你都基本上唔可能太过确定嘅，即係我就好准确咁计咗一次新东同九西啦。咁但係嗰啲计算呢只係限于喺选前一个礼拜，即係基于嗰个感觉，同埋你要睇返嗰时啲风势啊，边个啲言论啊，即係真係要睇好多嘢先得嘅。你话而家已经讲边个最好做边个最好唔做，都真係有点而太早。即係好老实讲，边个唔做呢你都有得解释一大堆原因你点解争佢。但係边个最好做呢，大佬三月尾先选，而家先得过嚟十二月，仲有几个月，你真係唔知边个突然间同阿爷投怀送抱，係咪会讲错嘢，甚或乎要向中央表忠嘅时候就乜春都讲得出。即係第一个就当然係叶刘淑仪啦，不过呢第一节就唔係讲叶刘淑仪。第一节就想讲下，其实好多人对而家个选情又或者对而家个政局呢其实係好乱龙。点乱龙法呢，而家都好少人讲究竟成件事我哋应该点样睇，即唔系点样睇你支持嘅方向，唔系点样支持，即唔系点样睇你所谓叫做你支持嘅政党，又或者你支持嘅派系，已经唔系讲嗰啲嘢。而家系讲緊最 basic 最 basic， 你以你认知香港嘅政局究竟系咩一回事。即当然系你要讲政局，咁可能讲立法会啦，但立法会过去嘅一段时间都讲实在太多啦。咁如果唔讲立法会咁讲咩呢，就系讲CE。Chief Executive， 你要讲行政长官，你要理解究竟香港行政长官点样产生。即当然你问一个听开网台嘅听众，又或者你问一个朋友上开网嘅会睇开新闻嘅人，佢一定会话俾你听，香港嘅行政长官又或者香港嘅特首呢系冇民意接受性嘅。即讲緊佢只系由一个千二人嘅选举委员会产生。咁啱啱过去嗰个礼拜日，即只有得20几万人係有票投，投票率仲系就系佢哋嘅一半。咁所以你话有几高认受性呢，系咪你唔可能要求呢个所谓叫特首同香港人负责，或者同你负责。即讲白啲呢样系痴人说梦。如果你认为香港仲会产生到一个所谓叫向民意负责嘅特首，你我谂真系太天真啦，系咪？因为你唔相信呢一样嘢，你更加好难喺嗰堆烂橙里面揀一个所谓叫支持，即係你自己支持嘅人。即係好坦白讲，你冇理由你可以觉得哎庄曾好，庄曾点样呢度好嗰度好，话佢係香港之子，话佢读喇沙，因为佢睇曹星如，因为佢睇香港嘅足球比赛，咁唔系嗰啲嘢嚟嘅。即係当然我已经讲好多次，当然佢唔系好差啦，系咪相对地唔系好差，咩意思啊？咁即系话出闸嗰几个人有好多人差过去囉。咁严格上嚟讲，叶刘肯定差过去啦。即系如果我立俾一个节目大家有听嘅时候，你都知我点解觉得叶刘差过去。第二就系林郑差过去啦。起码民望差过先啦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 OK， 你觉得而家庄周文望几多？建制派唔中意你，鹰派唔中意你，好多根本支持阿爷嘅人都唔中意你。咁只有一啲香港泛民支持你，咁你諗下點解泛民會支持一個小圈子特首？我係諗唔明，唔係佢人好唔好，而係話呢個制度咁唔係大家2012年上街嘅時候要爭取真普選咩？嚇、上年831嘅時候唔係落咗閘嘅咩？係咪大家唔記得咗咩？大家記得嘅係咪？咁問題就係話係咪等於佢嗰樣嘢落咗閘，大家完全咩都唔爭取啊？即係我嘅重點喺呢度。系嘛？即系当你嗰样嘢未删到集嘅时候，又或者未有831嘅时候，咁当然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框架、唔同嘅方式咁提供咗。咁但系到最后就系831人人大落咗集嘅时候，基本上你提嘅所有方案都系唔啱嘅，因为佢唔符合831。咁所以先至导致有占中，导致到有雨伞运动，先导致到有嗰一排，先导致到有咁多咁激烈嘅冲击。问题系，OK， 嗰样嘢发生咗过咗，系咪你而家呢一刻要根本反对个831？所以政府提出嘅所有嘢你唔睇，你唔理，你唔听，蔑视呢个政权，甚或乎就系话，咁你既然你知道有831落咗闸，原则上喺立法会泛民阵线都基本上唔需要存在嘅，系咪咧？咁多位，喂，啱嘅，事实上系咁嘅。咁你既然泛民阵线就要守住政改方案，唔好等啲烂方案通过嘛。咁你既然831落咗闸，咁所有会通过嘅方案都系垃圾嚟㗎啦，都系垃圾嚟，即系都系一啲假嘅民主普选嚟㗎啦。如果系咁嘅话，咁点需要有泛民啫？你放弃咗嗰啲笨？唔系喎，你发觉呢啲嘢唔俾佢通过，你仲要有泛民喺度㗎喎，立法会。喂，咁你基本上你都间接承认咗，就算冇政改方案通过，你要记住啊，冇政改方案通过唔等于冇行政长官产生吓、啊，即系出年三月都仲系有得选嘅。呢、这个人都系做五年一届，最多做两届，做完都要有另外一个新嘅。咁你基本上立法会系基本上，你都有啲职能系你要喺呢个政权下，又或者你要喺呢个行政长官底下有啲责任嘅、哦。你唔能够完全根本咁反对咗佢，咁得你当然你系一个咁嘅人嘅时候，我尊重你啦。咁但系你必须要反对所有喺建制入边嘅抗争，即系你反对议会抗争，你更加反对游行去政府总部，甚至乎去中联办就更加唔啱政治正确添，即系嗰啲系更加政治错误嚟嘅。咁你话俾我听，究竟你企嘅条线喺边一度？你主张嘅系乜嘢？你嘅原则系咩嘢？咁好啦，到咗而家，咁过去嗰个礼拜日，支持民主派嘅朋友系咪对300 plus 赢咗325个议席系可喜嘅呢？我唔知你哋点諗，但系在于我自己本人嚟讲呢，我就其实几开心嘅。你始终有啲 indication， 你要话俾自己听，有一部分香港人是未认命嘅，又或者有一部分香港人是就算喺呢个咁狭窄嘅政治圈里面、政治生态里面，佢都仲系可以贡献自己嘅时间、精神、心机去出嚟感染其他人，出嚟关心呢个社会。At least 喺呢一点，即系你系咪要俾 credit 出嚟参选嘅人，有份帮手做选举嘅人，即系呢个好合理啊？系咪？咁问题就系话，当你搞咗咁大嘅 campaign， 你喺 campaign 应承咗选民做咩呢？你记唔记得两个礼拜前系冇人讲所谓叫咩真普选咩嗰啲咁嘅嘢，个个都系踢走689，个 priority 就系踢到689，无论人力，无论社民连，无论民主党、公民党、工党、民协有冇立法会议员，好似冇添。你每一个政治组织，每一个政党，你嘅 priority 就摆喺踢走689嗰度。咁你呢个原则系咪要维持呢？你千祈唔好唔记得，而家系报名都未报，佢话俾你听佢唔参选系㗎啦。佢即系你要知道呢个世界上冇所谓叫咩保证㗎喎。咁如果佢呢一刻要班师回朝，佢系要参加，阿爷都支持佢参加。咁你泛民你企喺边呢？ 你係冇得企喎。哦，你而家就話唔係要反對小圈子選舉，甚至乎反對呢個選舉委員會嘅選舉，甚至乎反對所有參與呢個普選，唔係呢個選舉委員會嘅所有參選人。喂，咁你好打橫嚟講喎，大佬，你唔係早嗰排先覺得300%係希望嚟嘅咩？你攞到300%，即係當然，你亦都唔好咁天真，諗住你覺得揸住自己325票。仲未讲就係呢325个人会唔会 wall and block。即基本上简单啲又或者大家深思熟虑啲嚟讲就根本冇可能 wall and block。你係一个政党都要出到汤家华啦係咪，咁你嗰度得7票。即係乃至你呢个325个所谓叫做 300+ 嘅泛民阵线仲要投暗票係咪，咁所以你如果覺得你可以要求呢300+係 wall and block 嘅話咧，你啊真係太天真啦！即係我只係可以講，呢300+裏面有好大部分人係會為佢選民負責嘅，係咪？同時間呢325個人係可以提名咧兩個特首候選人，咁當然就係話到最後係咪得咁係另外一件事啦。問題就係話，起碼泛民呢邊。有人可以代表泛民出选啦，咁你话代表泛民嗰个人系咪一定要来自泛民嘅政党？呢个系第二件事。问题就系泛民嘅候选人可以去提名一个人代表佢哋参选，甚至乎系提名两个人。咁其实礼拜一节目我都讲咗，中央最高明嘅玩法就当然系要用尽你泛民呢325个人啦，即系令到你冇办法去左右到佢嗰边嘅大局啊嘛。即系假设有个泛民心仪嘅候选人。阿爺都冇配票机器俾佢嘅，亦都冇人帮佢提名嘅。咁你睇住佢系咪死呢，系咪？咁你摆明嗰边阿爺就可能林郑叶柳都入到闸㗎啦。咁你呢边冇理由唔提名啲人上去㗎。咁佢梗系要俾一个佢属意嘅候选人嚟拆你啲票㗎啦。即系由头到尾呢个竞选机器呢都系北京玩嘅。即系呢一样嘢系北京用咗好多钱，用咗好多人，用咗好多时间建立到佢哋嘅组织。建立到佢个网络。你系咪一个香港人，一个参政嘅人，可以即系你讲一句就，唉，其实北京对呢样嘢都唔知啊，北京话唔埋嘅咁，你可以咁样讲。问题就系话，即系玩政治咧，喺香港成个立法会好，即系嚟讲咧，真系冇人够梁振英玩嘅。佢就即系嗰种高明，高明嘅意思系你永远睇唔明佢背后究竟做嘅嘢系为咗边一步而着想，又一睇唔明佢背后佢想做嘅嘢系咩一件事。咁叻嘅喎呢啲嘢真係。咁泛民係咪呢？泛民唔係，泛民乜嘢都係坦开俾你睇嘅，係咪？泛民要政治正確，咁所以有啲人就觉得我因为我係有政治原则，咁所以我要反对提名委员会囉，好简单一样嘢。咁唔係话你啱定唔啱。咁我只係问你一句就係话，如果攞住一啲基本原则讲緊嗰个係 ABC, 去呼吁泛民嘅支持者有票嘅时候投票俾佢，佢需唔需要对佢选民负责呢？佢都要嘅，好似系嘛？咁所以你点样有一个说法，就系可以呼吁你嘅支持者，就系觉得，哎，如果泛民里边有人去为佢哋其中一个有机会出闸嘅候选人背书，呢一样嘢系幼稚，我觉得你先幼稚，即系好坦白讲，会唔会系因为你冇份投咧？我唔知道。即当然搞政治系喺香港系一条好窄嘅路，系一个好窄嘅行头，又或者有即系都好难搞啦，因为冇钱冇人啦。咁问题就系话冇钱冇人，你都要醒水㗎，你都要知道自己做紧乜㗎，大佬。即系你要知道香港，即系我2011年开始讲呢句说话，因为香港系一个多元开放社会嚟㗎嘛。无论泛民无论建制，你都系可以，即系你都系 under 呢个多元开放嘅社会㗎，你可以有你自己嘅政治主张。系咪？甚或乎你可以批评有一啲自己唔认同嘅政治主张，但系唔等于嗰边睇嘅嘢一定系错晒，嗰边睇嘅嘢唔代表你。That's it。乜嘢系 CE 咧？系咪？咁你基本上而家唔系讲紧净系一个咩叫行政长官嘅件事，系讲紧咩叫领导班子。咁你基本上香港因为喺基本法嘅保障底下，如果有啊，如果适用 ，if applicable。咁而家有冇閣下自己揣測，但係實際上喺基本法底下呢，其實行政長官都好多責任嘅，即係佢要定香港發展嘅政策， 系嘛？无论你个政策嘅方向系咪高度同大陆融合都好，你都要话俾香港人听，你嘅发展系咩方向，又或者香港有啲咩核心价值系需要保护、系需要保留、系需要彰显嘅，系嘛？最紧要几样嘢啦，司法制度啦，系嘛？营商环境呢啲系你一定要系令到呢两样嘢系动摇唔到嘅。慢慢讲落去，咁如果一个 CE。有一班领导班子，即系譬如嗰班三司十几局咁，咁呢班人嘅职责系乜嘢呢？即系一个行政长官，佢唔会对每一个行业或者对每一个范畴嘅问题都系了解得好透彻嘅，佢始终都要好大班人帮佢。而呢一班问责局长呢，就系负责喺每一个特定嘅范畴提供意见俾行政长官嘅一班智囊，又或者一班政治问责嘅官员。佢有份系制定政策，原则上佢系協助行政长官制定政策，即系嗰样嘢都要过佢老板嘅。咁问题就系话，喺过去呢几年，你睇到梁振英系委任啲乜嘢人做呢啲所谓叫局长，你睇到唔得掂个死人样，佢系局长。你睇到陈茂波嗰啲系局长，嗰、那个甚至乎唔系一个叻人，即系大佬。唔系话崇尚精英定系咩嘢？咁你作为一个问责局长，你都要符合一啲公众期望噶嘛？即系前朝喺英国留低落嚟嘅官员，点解要 A.O. 咁难考呢 ？A.O. 负责解决问题噶嘛？即系嗰个问题唔一定系地区嘅问题，嗰个问题可以系一个政府嘅大问题嚟嘅。佢需要话俾负责局长听，有啲咩行得通，有啲咩行唔通。所以点解局长以前一定系 A.O. 嚟嘅？而家点解有啲空降嘅政治问责局长？佢哋唔系 A.O. 嚟嘅，因为佢哋唔识得评估形势咯，佢哋唔识得评估民情咯，佢哋唔知道有啲咩喺个建制里边系可以做得到，咩系易啲做，咩系难啲做。横州单嘢就系咁咯，有啲嘢系做唔到，有啲嘢系唔可以咁做，唔系话你个政府决定要盲抢地，于是就佢要跟你盲抢地，佢要跟你起公屋，遑论你建议嗰啲单位根本就起唔捻到。啲地根本就收唔撚返，呢啲係吹水。咁你当你倡议嗰个政策做唔到嘅时候，你局长系咪需要负起你嘅政治责任问责下台呢？呢几年除咗梁粉松一个人之外，我諗唔到有其他人。暂时呢一刻諗唔到。咁你当然呢一班人对香港咁重要啦，咁你香港人系有咩期望呢？咁但系到而家就要兜巴刮醒返你先啦。基本上呢个行政长官系要由中央任命，什么叫任命呢？喺而家嘅环境底下，就基本上佢要信得过你。咁什么叫信得过你呢？咁基本上佢喺未信得过你之前，你就要向佢表忠啦。即系等于你结咗婚，你就要向你老婆表忠。呢个系铁一般残酷嘅事实。咁所以有啲嘢讲出嚟就唔在乎你系真心相信定系还是开如奉承嘅。反正喺呢个制度底下，你就要讲啲咁嘅嘢。而你换嚟嘅就系中央又或者你老婆对你嘅信任，咁嗰啲嘢系你事必要做嘅，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唔中意 ，OK？ You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， 你记得边个呢句说话边个讲噶啦？咁你既然你系一个行政长官 ，your boss 就唔系香港人 ，your boss 就系中央 ，your boss 就系习大大，咁你点样期望呢个人可以对你负责咧？你讲百分之一千。是对习近平负责，对中国共产党负责。你不可能有一个理解，就是说，即当然啦，当有一刻中央的利益等于你的利益的时候，那我梗是负责啦，是吗？即等于突然间有一班不知什么人，即那班外星人侵略香港的时候，解放军要帮你打他，那那时中央的利益就是你利益啦，你不想香港被外星人侵袭嘛，是吗？那共产党梗是走出来打啲外星人的，不是开枪落来肥你的。咁当你呢个大家嘅 interest 系一样嘅时候，咁当然枪口一次对外啦，你唔会突然间话因为嗰支枪系来自共产党，嗰支枪系来自解放军，所以就你唔使佢保护，你宁愿我移民去火星系嘛？即系我觉得呢个谂法几奇怪。第二样嘢，除咗行政长官要同中央负责之外咧，即系简单嚟讲，政治局常委啦，吓。第二样嘢，香港而家冇普选嘅。起码在政改通过之前没有普选，咁你既然没有普选，行政长官的产生就更加是一班小部分人产生的一种产物。 你香港人有啲即係对行政长官有啲乜嘢期望呢？你对行政长官嘅合理期望就只有一个，即係香港发展经济囉。你认为即係当你认为香港发展经济嘅时候，你嘅利益就等于中央嘅利益囉。咁你当然係你会知，即係你有一个好合理嘅原因支持香港政府啦，更加你会支持呢个行政长官啦。问题就係话你从呢个行政长官嘅产生办法你係唔认同呢一个人。你基本上你对佢嘅期望就唔可以系呢一方面，你期望佢有大刀阔斧嘅改进，你期望佢可以带领香港行出一步。佢带领香港行出一步咪一带一路囉。佢行嗰步唔系你concern嘅嘢嚟㗎，你concern就係香港有冇真正嘅民主嘛。因为你相信真正嘅民主係保障到香港公义嘛。咁问题就係话，如果行政长官保障嘅 interest 系保障北京嘅 interest， 又或者保障选举委员会里面千二人大部分人，即系起码选佢嗰啲啦，起码601个啦，嗰啲人嘅利益。咁你其余嗰599个又点样可以对呢个香港行政长官有一个合理嘅期望呢？你系讲唔撚通㗎，你唔应该对佢有期望，你明唔明啊？黄毓民嗰种就啱啦，我根本系蔑视你嘅行政长官，你每次嚟立法会就屌鸠你。呢、這个就合理啦，系咪？咁问题就系话过去呢几个月，你泛民系咪咁嘅态度？你泛民唔系屌鸠佢咁简单，你系就系话，诶 ，anyone but CY， 即系咪大家太过坦白得滞咧？系嘛？呢句说话原本就唔应该开咪讲，唔系我开咪讲，而系其他从政嘅人，即系其他有政党背景嘅呢句说话根本就唔应该开咪讲。但系当你个政党俾人觉得系 anyone but CY 嘅时候，咁你基本上已经系同意咗呢个制度，而且你亦都希望有份选行政长官嘅人系好好运用佢手上一票，唔好投一个最差嘅人。换句话嚟说，你应该运用你嗰票选一个相对地比较冇咁差嘅人，明唔明？转头翻嚟，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。你哋听紧嘅就系 HK Peanut.com，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